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蛮，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张善政今天也是说他一毛钱都没有进他的口袋，如果有的话他退选，这个事情有趣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他到底有拿到钱吗？他爱退算吗？今天有一个摄影师，他叫张永仁，他说他实在气不过啊，伊摕189万政府的案，伊予大家看讲，我爱做偌济代志。伊意思讲，啊，你安尼做迄个代志，抄来抄去，安尼你摕5736万，你不会天打雷劈吗？哦，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想不到伊竟然去告郑文灿跟郑运鹏呢，好、哦。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为什么？好、哦、啊，这里桃园的议员啊，伊就讲啊，开记者会的时阵，32个才去11个啊、哦，为什么？那么另外呢是今天啊，朱立伦说民进党很 low 哈、哦，他只是挂名哦，原来挂名不用负责任吗？啊、哦？朱立伦要民进党去告鸿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好、哦，咱今天马贝来讨论。那这个啊，郑宝清啊，今天给马去登记啊。好、哦，一共一个你做民调做7遍，以4遍都第一名。好、哦，那另外呢是啊，以8月27宣布要选那一天，四叉猫今天啊有了一些照片，第一排遐拢是啥物人？好，为什么是遐个人？好，等一下我们也试图来探讨探讨。依然林之妙讲啊，万刀虎贼瑞瑞，好、哦，所以呢，遐啊债权人啊都被检察官认为是人头、户头啊。好、哦，来来来，咱今天来看因刀是不是虎贼瑞瑞啊？台北市啊、现在啊国民党的啊、这个议员跟里长搞不懂。为什么蒋万安行程都不跟他们通知，甚至今天登记好也不要他们去，说啊下面已经是炸锅啦、哦、那这是什么样的策略，影响又是什么，咱马上来讨论。我们啊、这个最近是第一次击落中国的无人机、哦、中国呛说这会催化局势，这是一个狂妄的行动。那么啊、到底安呢诶，安怎发展？最后，咱们来俄罗斯台湾的新英雄，他叫曹兴诚。他今天呢、啊、捐出10亿，啊、哦，他要啊帮、台湾啊训练神射手，啊、哦，他呢要这个啊、他已经回复这个我们的国籍，同时他说他要死在台湾，要跟阿公的拼，啊、哦，同时他呛中天呛得很厉害啊，啊、哦。来，那么我们呢、啊？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啊，第一位是民进党的李委林静怡林委员。 各位大家好，大家晚安。 好，林委员呢、啊，他最近比较少上节目，是因为他在地方的基层经营非常的勤快跟卖力。 好，谢谢， 请扣了， 谢谢。应该。 另外呢，邀请到的是政治系的教授范思平范老师。 怀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啊，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桃园市的市议员黄敬平。 欢迎哥，大家平安。 啊，以及啊，前桃园航空城的董事长王义川， 大家好。 另外呢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欢迎各位，大家好。 好，待会啊，国民党前青年部的副主任詹维元也会加入哈。今日啦，张善政登记，那么他因为郑运鹏骂他是典型的假道学，假道学啊、哦。那啊，义工啊。这么多清楚明白的资料摊在前面啊、哦，这个郑运鹏还能讲那样的话，不知道是笨还是坏。张善政说他已经着手组织律师团，要告郑文灿跟郑运鹏啊、哦，提出啊意图使人不当选的告诉啊、哦。那张善政在讲，以公啊，研究计划任何一毛钱他都没有进口袋，如果有他就退选。这个我也想处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担任宏基副总期间，农业研究计划涉嫌抄袭，舆论连烧到第三天，张善政才大动作提告，由竞选团队发言人和律师代表到地检署按铃申告。 没有什么弊病的话，就不怕什么调查。我们提告的对象是郑文灿市长，还有郑运鹏委员，提告的控诉的项目就是诽谤跟意图使人不当选。 前案移送止放，却晚了两天。张善政提告对象总共四人，包含桃园市长郑文灿、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运鹏、新闻媒体评论员，加上第一时间挂出要张善政退选民进党议员参选人李国瑟， 说我们 A 钱，说我们不当获利，我们就会把这些资料给收集下来。 凡是跟这个他所谓的宏基的公司跟农委会的这个计划案有关的部分，只要是在任意批评的，我们一律提告。 张善政团队说明提告原因，但被控抄袭是经过期刊农委会网站比对，郑运鹏、郑文灿要求莱茵从上到下以对待林志坚的标准来审视自己，别模糊视听。 过去我跟志坚一样，很认真的把他这个案子自己再重新看一遍，然后公开跟国人说，我们也不害怕他来提告。 这个农委会的委托研究案有一定的规范，那并不会因为提告而洗白或让这个案子消失。 临近6000万研究计划补助内容却引发争议，张善政已提告反击，郑运鹏办公室也回应抄袭剪贴侵害他人智慧财产权的情形没说清楚，就要对簿公堂，拖延能否止血，选民都在看。 好，那么因为这个张善政一直说只要有一毛钱入他的口袋他就退选，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易川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主持过研究计划的人啊，都知道钱怎么用啊。我在学校教书，我每年做的研究计划，不管是科技部就国科会的计划，或者是这个政府委托研究，那另外去用 BOA 啦，我们跟厂商一样去投标。张善政在玩一个文字游戏，什么叫没有一毛钱进他口袋？谁能够去从政府领到钱？这个案子就是宏基，只有宏基可以开发票去跟政府领到这个钱。钱进来宏基以后就是宏基的钱，可是政府在招标之后写得很清楚，这个案子1900多万啊，第一年的案子1990几万，必须要每一张发票加起来就是那个数字。所以宏基公司他一定要去做那个账，譬如说张善政在这个案子里头，他可能领一个月领了2万，那这个协同的主持人领了多少钱，研究员领了多少钱，去坐火车坐了几次领了多少钱，吃了多少便当，多少专家出席一次领2500，通通要一笔账做完就是1990几万。在大学的老师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程序啊。请问张善政，你在执行计划过程中你有没有拿到任何一张火车票，任何一张计程车的票，任何一个便当的钱跟宏基报账？如果有，那钱就进你口袋啊，怎么会没有呢？你用这功德欸，那你的薪水，你在宏基的薪水，我假设你在宏基一个月薪水50万，你做这个计划，宏基从农委会拿到钱，这个钱就是你50万其中的一部分啊，只是你没有50加2万啊，但是那50万的组成就是有这个计划，你怎么会没有领到钱？不要玩文字游戏。我举这个例子来，这个案子是一个很标准的一种政府委托研究案的这一种这种钱的编法。 是， 就是他的计划主持人领多少钱多少钱。那请问这个张善政，农委会的那个计划里头有没有这一张经费分配表？如果有，你当计划主持人你一定有编一个月领多少钱，请问这笔钱你有没有领？如果没有领，那宏基跟政府拿了这笔钱跑去哪里，总要有人说嘛。好，所以第一个是张善政的这个案子，他说他没有拿钱是很诡异的这一个事情。 这是易川兄他拿另外一个案子来举例而已。 对。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的总经费好像是951万1480块。那么里面就有一个叫计划主持人的直接薪资，是这样吗？ 对。 OK。那计划主持人，因为张善政就是计划主持人嘛， 对， 计划主持人下面还有协同主持人嘛，还有顾问啊、研究员啊、专任助理啊，哈，等等等，行政助理。那计划主持人啊，就是说，你 啊，比方说这个案子就是他一个人做了八个月， 对， 对不对？那一个月是15000多块， 对， 所以他可以领122000多块，好，这样子。那如果是啊951万的案子，他可以拿，以这个例子来讲，他是拿12万多， 对， 那5700多万，大概他几倍？6倍左右， 六倍，嗯， 对不对？那也许张善政在农委会的那个案子，大概可以拿比例上啊，哈，我如果同等比例，他大概拿70几万，应该是说这个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对，没错。哎，那因为张善政是教授，哎，啊，就说我们科技部国科委也有规定，嗯，教授可以领的上限，啊，就静也知道，就是说去申请科技部计划，啊，就有一个教授的薪资有一个集聚，哦，他可能最多到， 哦， 最多教授比副教授多，比助理教授多，嗯，比博士研究很多，都有一个标准的这个行情，嗯，啊，所以张善政你不可能没有领到钱啊，啊，你说你没有领薪资啊，没有关系，你至少你有去报账嘛，你在调查的过程中，啊，你去开一个会议，你主持一个会议，嗯，你总会有这些杂资你会拿去核销，嗯，你怎么会说你没有拿到钱，嗯 哼，如何去拿到张善政的这一张？ 好，这一张，欸， 在哪里？ 在宏基，哦，在这个农委会也有， 农委会有吗？ 一定有， 一定有，一定有。 那事情大条咯， 这个是一个案子去投标的时候服务建议书，哎，这个从未放到契约里头，哎，也就是说宏基， 而且这是薪资哦，就是说这个案例也有他拿一些钱哦， 对，哎，没错，像这个像这个96年的这个案子，这个绝标公告里头就写得很清楚嘛，哎，这个案子总共1900多万， 1996万6000块， 对，嗯，那因为他原来招标2000万嘛，嗯，所以这个主管机关砍了3万多， 对， 啊，这个都很合理，嗯，啊，这都去砍一些打个折，打个98折，啊，这个都很合理。好，但是去投标的时候的这一本服务建议书里面写的文字，嗯，全部是契约的一部分， 是， 所以他去投标的时候一定有说谁是计划主持人，嗯，叫张善政，嗯，好，那个协同主持人是谁都有， 对， 专任助理都有。好，他们一个人领多少钱？全部都在契约里头，哦，而且是按照那一个契约去执行的，嗯，而且农委会这种政府机关随时可以要求这个得标的单位，比如说宏基，嗯，我要你检具核销，哦，检具核销就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那些有的没的10块20块80块的便当，嗯，我想要看的时候是随时都可以看的，嗯，所以这个资料农委会有啊，契约书里头非常清楚。 宏基是一定有啦， 宏基一定有， 那农委会也会有， 也会有， 那有趣咯，那立法委员可以调出来啊， 我们应该是有很多委员在调资料了，嗯，好，那这件事情因为它牵涉到农委会的预算跟计划，嗯，我们当然也很想知道说他做了这个5736万的研究案，最后给了农委会什么样子的惊天动地的一个政策建议，嗯，或者是他后续影响了台湾农业电子化产业什么效果嘛，嗯，其实有一个事情我一直很想知道，就是说他是主持人，他做了3年，那计划主持人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计划最终产出什么东西啊，嗯，你有看到这几天他有说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吗？ 没，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做了3年的计划主持人，他至少应该会讲说，哦，我那个计划很重要啊，我5700多万最后产出了一个什么结论，嗯，那个结论后来政府做了10年，现在哪个东西很重要很不得了的进展，嗯，就是那一年奠定的， 对， 他没有讲他这个研究计划他最终做了什么东西，嗯，甚至他辩解说我只是帮忙收集资料而已，嗯，有没有，嗯，也就是他自己都很清楚的知道这里面抄来抄去消耗掉了5736万、嗯，至于他后来对于台湾农业在电子化里面有什么贡献，嗯，他自己也知道没嘛，不然如果有的话你就会说我们像我们有去帮忙处理某些法案或者是陈情案或者是监督政府的某些法案，我们最后都可以讲说那一次我努力多久后来终于哪一条路通了。 我刚才才看到，我跟大家说，哦，这是易川兄提供的，就是说一般的案子都是这样，他有一个叫做计划主持人给的直接薪资，嗯，不是宏基侯爷薪资哟， 不是不是， 哦，案子里面给他的， 嘿，嗯，就是今天这个5736万这个案子，他有薪水的，啊，哦，那这个像这个案子是951万，啊，哦，951万总金额，他有一个叫直接薪资，有一个叫调查费用，一个叫会议费用，一个叫其他直接费用，戏中费用来对五节的有多少？薪水，直接薪资，直接薪资。好，那951万这个案子里面，他的直接薪资是333万，三分之一呢。嗯，如果我们现在不晓得他 5736万的直接薪资多少了、啊？如果用这个案子来看，它的比例是三分之一嘛？所以5700多万，它的三分之一就1900万呢、欸。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这么多啦。哦、oh. ，但是我要讲两个事情，一个事情就是说，这里面理论上来讲，为什么这些计划案要给主持人薪资？因为有一些学者，我去帮你主持一个计划，我爱抓亏灰，我爱去跟进户亏灰，他当然要一笔薪资。我们当然非常支持说要薪资给计划主持人、嗯，但是你要负责啊、嗯，你不能到时候两边 听。张善政铁定。 对对对、哦，但是我要讲另外一个问题是，假设张善政在这个计划案里面，他说我一毛钱都没有，哎，啊，不然就做心酸的、哦。嗯，这时候问题来了，为什么他要做心酸？ 他可以说我是领宏基的薪水啊， 是不是因为他挂在计划主持人才拿得到这个计划案？ 嗯、没错， 是不是因为他 讲到重点了？ 对，是不是因为他挂了名字在上面之后，单位就知道啊，这里被贴，后来啊，他不用拿这笔钱，为什么、啊？他要的是用他的身份帮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去承接这个案子、嗯、啊。这就是另外一个mega，如果他完全没领钱，问题才更大。 那林委员，因为你是啊国会议员，你有这样的权力去调这一张，那可以帮我们调出来吗？ 我想应该是很多委员都在调了。哦，对，我那天 那调这一张会要很可以很快吗？ 我想农委会应该可以去捞资料啦， 那当然有足迹。 那我前两天我就有跟我们其他的党团的委员说，我们要不要来调一下？他说。我相信现在农委会应该很多委员都发文跟他们要了， 不要相信啊，就是 那农委会应该也是正在调查。 调这个资料不用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调了，只要找拿一年的档案去调就出来了。 那上面有号码哦， 都有号码， 它有那个某什么什么计划案，然后哪一年，然后几个，它其实那个资料档案其实是真的是一捞就捞得出来了。 今天啊。这个朱立伦也说， 你相不相信张善政没有拿一毛钱？ 我当然不相信啊！我自己当过主持人，我都不敢这样讲啊！对， 那他惨了呢，他惨了呢， 他惨了啊，惨了！那个一翻两瞪眼，一翻两瞪眼，那就所以说基本上没有拿。 他今天去登记了，他怎么退选？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啊，就看他怎么解释嘛。 洪毅大哥，从宏基领任何一笔钱出来，是计划主持人都要盖章的。 对啊， 所以每一笔账。这个张三正都看过了、那是计划主持人在申请经费表的最后一栏、就是主持人盖章、盖了章之后给会计单位，会计单位才会拨款的、所以每一个账的表格一定有计划主持人的章、 我同意了，可是他盖章了以后钱是用去公就是这一个案子的公务啊，不是放进他口袋啊。 不是，我说我刚有讲嘛、他不可能，他整个计划执行过程当中，张三正不可能没有从这个计划里头拿到一块钱，不可能，他一定有拿到钱嘛，怎么可能会没拿到钱？ 所以这个东西很多猫腻啦，很多可以来，但是你可以刚才侯哥讲，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人事费？ 对， 这就是建立学阀嘛。我今天我找我的学生当协同主持人，我找我的好朋友来当这个研究的助理研究员 是。 每一个月都有月薪呢、对不对？所以说就变成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而且我连续三年呢、我可以养多少人？ 是， 我觉得这么大的案子啊、起码社会人起码上百人了，就离离口口什么人助理什么加起来， 对， 大概上百人，所以那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不只是利益，还有我在这个学术圈里面我的影响力，还有我对宏基的贡献， 是， 但我觉得今天。朱立伦说：“这个要让这个你们去告宏基啊，你们直接去告宏基啊。”我觉得很奇怪，朱立伦，你当过台大的会计系教授啊，你不会不懂这个问题嘛？真正的责任不是在不是在台大的这个，不是在宏基嘛？是在张善政，因为你是主持人。就像说，纪委员，你说你在中山医大嘛？你如果有一个，好，你跟卫福部有个案子，但没有错，签约是。中山医大的校长跟卫福部部长一起签， 可是执行 执行 计划主持人， 但是那个主持人你要去选择、 但是那个签约好校长不会去啦， 是 对 校长拿那么多时间哦，全校那么多戏我都去签约，他就说委托林静怡教授去签，你去签，我给他有个委托书啊，这样子。所以今天你说啊，这个全部都是宏基的责任，我跟你讲，像纪委员他如果去那个标一个案子啊、 对， 你们学校拿多少钱？只有行政管理费， 对对对， 5%啦。如果80万的案子。只拿到4万块，我问你，我中山医大校长，我只拿你4万块，你们每个老师拿的案子都被人家执意抄袭，我都来负责任，我神经病？那我劝你们都不要去承揽，承揽会给麻烦的呀。 很多人都申请过这个东西。 对呀、所以说我这个一个学校每个科系都有老师去申请嘛。 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朱立伦，你是台大会计系的教授，今天张善政是台大土木系的教授，你都懂， 你懂还装不懂，还要骗其他人，这是最不应该的。我觉得做一个知识分子，你连这一点，你每天张胜正说哦，我们要哦非常透明啊，我们要怎么样？我问你，你这个透明了吗？你真实情况不敢讲啊。 嗯，好，来，这个是农委会啊的态度啊。农委会说已经啊责成发包这个计划的农委会科技处去厘清相关事项。那农委会科技处的处长王世贤说，依照程序会先收集疑点，之后再成立调查小组，并且展开初审调查，之后会再由相关领域专家展开复审。若有需要于初审，就会请宏基与张善政说明。那王世贤说，之前有执行中的案子被评审委员发现抄袭，当时该案立即停止，并且啊把款项追回。啊，他说这一次是农委会第一次已经结案的计划发生疑似抄袭的情况。那他说啊，农委会说如果抄袭拼贴，当然有问题呀。啊，这个是啊农委会啊的这个农业科技计划研题与管理作业手册。那这个手册里面就规定，交付的报告跟研发成果内容不得有抄袭跟剽窃或侵害他人营业秘密、智慧财产权及其他权利等情事。如果违反这个情事，乙方宏基跟计划主持人就张善政应该负责处理，并且负担农委会就甲方因此所生的费用跟赔偿责任。好，那另外呢，乙方并应把已拨付的计划经费全数还给甲方，这样子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静平，那如果农委会出来说他抄袭，那怎么办？ 农委会当然他有权去调查，因为当时他是这个标案的甲方，乙方就是宏基集团啊。嗯，那所谓抄袭与否，大家今天第一个问题，在这个周刊媒体爆料说他抄袭， 周刊已经说他抄袭了啦。 但是他在这个资料后面参考的目录，周刊仅指出他抄袭，但是他其实后面周刊追的抄袭的出处都是他后面文献参考所附注的出处来源，周刊搞不好都是跟着他的出处来源去追，才知道说哦，他的资料是来自于这边。 而且他昨天有很多是没有出注明出处，我们有 他很后面都有在参考目录，他总共有很多份资料，你们知不知道？红衣大哥和在座的来宾， 没有啦，我是说他有很多都没有注明出处了。 他不是在那个像论文的第一页，他就要下方写什么？他那个不是论文，他那个是研究。 好了，我的问题现在就是 说，他后面的几乎每一份都有。网络上大家可以去查，它里面都有参考文献。 我们不要变那个了，就是说有没有抄袭，大家看法不一样嘛。你认为没有，我看认 本来就没有抄袭啊， 没关系的。我就说，那如果农委会做出来说他抄袭呢？ 他今天如果认定他抄袭，我欢迎这个张善政一定要去直球对决，正面对决农委会。但是如果今天他做这个，到时候指出他抄袭，我跟你讲，这会酿成很大的一个政治风暴。张善政对他自己而言，他一定会很多人，然后绿营就说：“哦，你看农委会说你抄袭，你怎么办？”但是你要讲到像台大，你想要复制像台大跟这个中华大学对这个林智坚论文案的公信力，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就会有国家机器介入的问题。 林委员刚刚啊，还有玉川兄刚刚也讲，看起来啦齁，我判断就是说他那个计划主持人会有拿钱啦。 可是钱是放他自己口袋吗？这个要厘清楚。红衣大哥讲白的，真的，玉川兄他也在公部门， 是不是放自己口袋？直接薪资 5700万，如果我是农委会，我直接给王义川，这可以吗？王义川他又不是代表， 不会啦，不是啦， 就是这个道理嘛。他怎么可能把5736万啊？我从王义川这边，不管是像以前他在桃园市政府待过，我直接放到口袋里面。 你听我讲，你还小林姐，已经嘛等于讲5736万，宏基去申请，进了宏基的户头啦，宏基呢再拨该给他们的比例给他们。 那是计划主持人费用和他的这个薪水，那是他自己啊，所以不能简化成哦，你拿了政府5736万，你全部通通独吞，通通放口袋， 不是嘛？这个都不是你公安的嘛？ 这几天大家对他的攻击就 是 这样啊， 不是不是，因为他是抄袭嘛，基本上就是讲，5736万宏基拿了， 对 对不对？那宏基呢，因为他计划主持人他有比较高的比例的他这里写直接薪资啊、哦、他可能有拿一些钱，我刚刚讲如果按照这比例可能拿了70几万或100万之类的放在他口袋，如果这样呢， 如果你说他的这个宏基发给他吗？ 对对对， 那 这是当然是他的薪水啊。 OK， 所以这关键 那就是有拿， 那就是有拿钱， 跟你直接五千七百多万给他不一样，是公司对他，他 没有人这样讲啦，没有人说他拿五千七百万， 人家那种也没澳澳那马博多了， 五千七百万，他自己是说有任何 一毛钱 到我的口袋。 对， 那宏基因为包了这个案子，跟政府拿了五千七百万，他会给这个计划的执行团队发钱。 那我请问你，他是不是宏基的员工？ 那所以他拿了钱嘛？ 那宏基的员工，宏基当然给他钱啊。 不是拿钱，本来他有他的薪水，现在讲说这个案子给他的另外的费用， 我不知道比例多少。但是 不是比例， 比例的问题，是有钱拿。 那喜丁的研判我不知道，我有听这两天也听很多像那个范老师一样学术界的，我也你也认识黄敬宁，我们都很熟，大家这些学术研究的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比例多少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情啊，我相信易川跟敬宁都很清楚，任何政府的标案哦，说做完之后还在续约，我真的没听过，因为你到了结案就是要结案的嘛，一年到期就要结案的嘛。就怎么可能说，你做得好好，我们继续再做，我一年不够呢，我们要再做两年。 其实他在第一年就是一个三年期的连续案，只是说政府在编这个预算的时候，都是我一年一年编，省得就是说，可能我第一次给你这些钱，就后来你后续做得不好，我不要再给你了，终于还要再经过审，这是政府的相关预算案都是这样处理，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第二份报告或第三份报告，他上面都会写说三年期计划的第二年，他就是一个三年期计划分。三年处理 是好，无要紧，因为啊，即马大家都感觉讲啊，你安尼粗糙咧，你就千五千七百三十六万，吼、哦，正好挑。今仔日啦，有一个摄影师，吼、哦，伊讲伊是看不下去，所以伊才要出来做一个比较，讲伊想要做个遮艰苦，到我都千一百八十九万，那伊做个偌艰苦？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看，来，我们先休息一阵广告。好，来，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啊，叫林真，林真啊，起先啊，张善政说他打电话给他，他在国外，金马里躲嘎云游四海，那么啊，拜托他说这个帮他写文章，证明他啊这个没有抄袭啊。那这个林真呢、现在呢他已经退休了，他跟张善政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张善政研究案被曝疑似多处抄袭，主责单位农委会科技处已经成立调查小组展开初审调查，不排除约谈张善政本人，但时任资讯中心主任林真也被点名有护航嫌疑。从农委会会议记录来看，林真就是当时这项标案的评审委员，从起案核定到结案都是他经手，第一时间还跳出来力挺张善政，但没多久又把权限改设好友限定，更让外界有遐想空间。 林真是2011年就退休，人在国外旅游，张善政是怎么找到他的？然后林真可以马上答应写这篇文去背书他，那两个人关系匪浅，你当时是起案的官员，结案的官员，那你是当事人，你应该要说明这个案由原因。 根据了解，调查小组启动初审后，会再请相关领域专家展开复审，由学者来检视是否有抄袭。而根据契约书规定第15条之2，内容不得有抄袭剽窃，若是违反，乙方必须负担赔偿，已拨付经费也要全数缴还。 目前我们现阶段呢，就是先针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一些内容的厘清。我们不会特别设定什么时间点。 主办机关先把疑点厘清，后续会有我们相关的客观公正中立的我们的专家委员会组成，那需要的时候会请当事人来说明。 平面媒体报道，科技处处长王世贤补充，过去也曾有案子被发现抄袭，立刻停止执行并追回款项，但这次是已结案，状况不同，依标准流程处理，厘清这5700多万公帑是怎么花的。 好，那请教石启，你怎么看林真跟张善政？ 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说，刚刚静平一直说他没有抄袭，他没有抄袭，他在后面都有引用，林真也是这样讲，林真说他其实都有这个列名。但是张善政昨天自己第一天是说啊，不，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没有列完。所以是张善政自己也坦承他没有标出处啊。那没有标出处，当事人都自己承认他抄了啊。而且他还抄了农委会自己内部的刊物嘛，这、就是抄袭部分。当事人的口供，要不然你道歉倒好玩的哦。你就是有抄袭。第二部分是林真齁。林真的这个澄清文帮张善政，那结果现在给大家看，就是说也有网友呢，义勇军就找出了一些资料， 那这个是宏基当初的标案的架构，嗯，计划，这是宏基提供的。 张善政是计划主持人， 计划主持人，然后这个叫专案召集人，啊，专案召集人名字叫做张焕云，啊，好，那这个张焕云呢，他下面还有就整个团队一共12个人力，嗯，哼，好，那张焕云看起来应该算是也算是该计划的主导的人之一嘛，好，那这个人他其实后来就去协助创办了食材溯源计划的那个民间的机构，嗯，叫做 AMOT，啊，然后这个 AMOT 这个机构呢，后来的理事长就是林真，哦，然后这个案子这个标案呢是承办的人员，当时负责的人员，嗯，也就是林真，嗯，然后整个计划到最后，哎，我都做完哦，我现在要给跟农委会做报告，说我跟你讲这三年的标案我已经全部帮你做完了，嗯，这个最后的审查单位签名的最后一关，嗯，也叫林真， 是， 也就是说，林真跟张焕云跟张善政，哎，这三个人似乎某种程度在这个标案以及食安溯源 AMOT 这个民间机构上面有高度的连结重复性，嗯，那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子，欸，不法的关系不知道，只能说、欸，他们应该都很熟识。好啦，现在问题来了，嗯，问题就是当你张善政在用高道德标准指控你当时的对手林智坚诚信比学问重要，民进党上上下下从党主席开始都要道歉，他的指导教授陈明通就是共犯结构，嗯，因此还跑去告了陈明通，嗯，国民党是不是？那所以现在同样的标准到你身上，也因此林真、张善政、张焕云，你们要不要说清楚是不是一个共犯结构？嗯，而且你既然是计划主持人，你是当事人，你第一天的时候说对我道歉，表示你也知道那个东西叫抄袭，嗯，那有没有诚信呢？那所以你觉得诚信重要还是抄袭重要？嗯，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再用更高的标准要求你张善政哦，嗯，这些都是你说过的话哦，嗯，用你当初说过的话回头套用你张善政， 是 你要回答的是说这个东西叫不叫做诚信，嗯，第二个东西叫不叫做共犯结构，第三个事情刚刚告诉各位，嗯，这一个小组一共12个人，当你宏基标到了这个案子5736万，不管你这些正当花费，包括哎，你说我办很多座谈会呢，我下乡等等等等呢，好，这些必须要用掉的费用除掉这些，你觉得宏基会不给这个专案一个奖金吗？ 我不相信， 不可能嘛， 一定会给， 一定会嘛，嗯，因为你们劳心劳力帮公司去赚了这些5700多万的钱回来，嗯，我一定会给你们这些辛苦的成员一笔奖金嘛，嗯，那个东西叫不叫钱进自己口袋，嗯，不要再骗人了啦， 那你是不是公司发薪水给他们？ 薪水是薪水，专案的钱是专案的钱， 也是公司给他们的配 嘛，那是两回事，你不能跟薪水混为一谈，他是宏基员工，那一条路叫做薪水，这个叫做农委会的5736万拿到的奖金，这是另外一笔钱， 但是是公司， 所以这个不是薪水的钱， 对不对？ 公司没有叫他抄袭，宏基没有叫他抄袭， 他就说， 所以他自己做了抄袭的事情，他自己要负责任， 5700多万， 不只只有资料，因为你们就是简化， 抄袭的本人是张善政，张善政现在等于陷害了宏基，破坏了宏基的商誉，嗯，然后把宏基的招牌拿出来当自己的遮羞布，嗯，这是他更最佳一等的原因。 所以你们要一起调查宏基哦。 这个林智坚的论文事件，那么这个张善政啊，包括国民党攻击的非常厉害。那么林智坚后来退选，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任俊兄，嗯，那你怎么看待张善政这个事情对他选情的影响？ 刚刚静平在帮张善政所辩护的那些的过程，你会发现到其实在林智坚事件的时候，嗯，国民党很多人是用比这个手法更糟的方式来攻击林智坚啊，嗯，他根本不 care 你那个什么哦，你是什么人，哪个地方一样或是什么，他就直接讲哇，你看你各自跟那个字是一样，那一行跟那一行那样，你就是抄袭，嗯， 现在大家只是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去问张善政说 OK， 那你告诉我说你是一个申请的研究计划、那你这个研究计划里面如果出现这样符不符合你当时在做这个研究计划的要求、就这么简单而已、为什么会有退选的这件事？今天不是大家逼他退选呢、郑运鹏被问到的时候，郑运鹏还说我没有要他退选啊、我只要他讲清楚而已，是张善政自己跳出来讲说那如果有一毛钱进口袋就退选，这是张善政自己画下来的一句话、你光看哦，徐巧芯都说、说张善政都讲说他一开始讲说他那个计划主任就挂名啊，凭、什么挂你的名、为什么不是挂康仁俊、康仁俊你什么东西啊，你去跟人家讲说我要去申请研究计划，人家看都不看你、人家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在这个地位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那个高的地位，所以为什么计划主持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样当你计划出事的时候，那今天你能不能这样一推二五六说我不知道、大家会希望你厘清清楚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不认为这有错、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辩护，你说对选情有没有影响，张善政这种态度你就知道一定有影响、 哦，为什么 啊？我因为什么要这么气急的败坏、我认为当然他觉得说自己受到可能被污蔑或什么、他当然反驳，可是地方上的他对这个东西会反弹嘛、因为金刚丹嘛，林董吹起有公过下面为，人起码得懵懵，而且就希望你解释清楚。 是， 你知道其实现在网络上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话语，你知道在帮他辩，我老像我觉得那个辩护都是超瞎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说那是什么07年啊、所以就有人讲如果你看了、你们去打张善政自己打脸，为什么啊07年是阿扁的时候、啊这不就是阿扁的纵容这种事，拜托诶、我发包刚刚进去都讲很久，它是一个三年的计划、我怎么会知道得标的人做什么事情、他不会知道，就像鸿基，鸿基今天把这个计划说 OK 我们去争取这一个，他不会知道下面人干了些什么事、所以不会有那什么我第一年绩效很好第二年继续包第三年绩效，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讲说对地方上面来说，其实当张善政这么的气派，而且你知道吗，更有趣的是我为什么讲说这个东西有伤，你知道 刘淑慧说那时候他还不是国民 党，对，这句话、这个 更厉害你知道吗那所以呢，他以前是什么不管，那他现在是总是个国民党的吧他说我看不见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管，所以我就讲啊，就说现在在帮张善政辩护的人，有一批我是不是讲说对选情有影响，你知道吗？因为在林智坚的时候，这一批人打林智坚打得最凶，那时候你们是不是都做这种指控， 是 要求人家通通自清、你不自清就是心里有鬼， 是 那现在人家不过只要求就是说那你们把这个研究计划就讲出来、我赞成刚刚静怡讲的那件事啊，就是说你今天告诉大家讲我是资料会诊、可是你在整个研究计划里面你最后做出的那个贡献是什么，张善政现在大可以讲啊、我因为整理了这么多的资料，我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是对台湾的农业电子化我产生这么大的贡献，一两百公斤鼓励这样。 后来安内拍摄人家我给你打断给那张善政有说啊，他说啊我被交付的任务跟经费绝对可以匹配啊，意思这句话说我做的工作大概5736万嘛、对吧，好这么贵我那个嘛我有做到嘛，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摄影师他做了什么事啊，来这个人啊叫张永仁，他说我实在真的气不过董事长乐团贝斯手林大军怒批抄袭要面临司法，本来就跟论文无关，诚信很重要，现在又有国内知名的昆虫观察摄影师张永仁抛出自己第一次接国家计划的合约经费配置，怒呛张善政东拼西凑花掉5700多万的人民血汗钱，你不怕天打雷劈吗？张永仁啊是国内知名的自然摄影专家，著作很多，包括昆虫观察野花观察等，目前在知名的购书网站有20本书上架畅销而且长销。好了，他说这是张永仁当初接下跨两个年度的摄影撰稿劳务采购案，在这里啊，他必须要依约交付750张摄影作品，包括著作财产权都要给哦。再来，他要写8万字以上的文稿，再来200种金门当地的昆虫标本啊，然后这个标本还要完整的种类鉴定资料与 GPS 详细定位。而据他在留言区的说明，他说。金额分4次支付，他是边交成果，政府边给经费。经费呢多少？区区189万。但是张永仁啊说他接到案子以后，直接买了一部二手车，把所有的家当连同车子货运到金门，再到金门租房子， 两年，期间执行这个案子超过300个工作天，几乎每天从白天吵到半暝。伊讲交付的成果由金门国家公园编印出，如果国家公园应该是内政部的，对不对？ 营建署， 内政部， 内政部营建署。 伊 讲啊，我要交给金门国家公园编印出金色岛屿的六足精灵，厚厚的上下两册，总计500-600页。目前在国家网络书店跟购书网站还有贩售，定价900块。张永仁说，全案呢，他累计交照片853张，拍摄昆虫393种，不含图文，不含图说文字就超过14万字，缴交236种昆虫标本，更额外帮忙整理全金门的昆虫物种名录啊。然后呢，他说啊，其实我为国家为土地给付一寡无要紧啦，心甘情愿啦。但是看到张善政啊，涉及复制贴上、简转还、英翻中、东拼西凑，竟然花掉5700多万的人民血汗钱，他实在气不过，痛叫你真的不怕天打雷劈吗？做这阵工课189万，好，拍摄。伊看到伊安尼讲，安尼抄抄写、抄抄贴贴，吼，安尼有5700多万，请教林委员来查罪 啊，这个是有关系跟没关系啊。哦，所以其实这个案子我要讲哦，就之前论文的案子，其实论文是你跟学校之间，学校去评估认可你是不是完成了一个做学问。 人工，无你就去抄抄一朵好啊。 哇，因为伊唔是张善政，拍谁？虽然你也姓张，其实我们过去看到很多去包政府的案子的，真的是满脸就是满心的心酸呐、啊。因为几乎，因为我们以前写过国合会计划这一类的 哈， 你几乎就是觉得说，我真的就只值你政府这点钱吗？然后我做了这么认真，你还挑剔我这件事情。 对， 之前有一些团体，他们连便当几颗，他都要看单据几个人签名。哎，你这个活动20个人，结果你订了30个便当，你告诉我为什么多订了10个便当？他们连这种东西都要算哎。 对， 所以甚至那种交通上面出问题等等，所以其实多数我这几天看到的学术圈的。或者是曾经接过政府标案的，都真正讲实在话，就是搞到不赖的，因为很生气，说我们那时候那么辛苦，200万，那么辛苦1000万，你3年5700多万，你是交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你知道他说他第三年啊，那个列为那个什么不公开嘛？说6页就拿1740万呢、欸？ 那后来我们去找到，真的其实还是不止啦，只是他后面附录很多啦，附录很多，然后计划他的整个很详细啦、但是我其实自己就是看了很久，就是看不出来说他到底 有什么贡献， 定锤了什么重要的这个贡献啦。当然搞不好就是说这个。以业界，因为我有请业界帮忙看了一下，他说你要讲说他写的就是说啊哪里有很大的错误，大家讲不出来，但是什么东西做得很好，他们也讲不出来 啊。 那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张摄影师讲的，多数接政府标案真的多，很多时候都是做功德的，就是我其实去做别的东西我还比较好赚啊，政府这个很难赚。那为什么要赚？因为啊都整个这个行业就你最厉害啊，麻烦啊，委托你做。可是这个东西， 你高班做两年呢？ 对，而且你看、 啊，做两年一年等于差不多。高涨过半年了。 我跟你报告哦，他这两年， 他拿那5700万准备做归你。 他刚刚讲说他不是买了车租了房子吗？ 对， 这两个钱绝对不会在政府的钱给他的里面。 嗯， 这两个是不能支的。 啊、 嗯，买车租房子是不会在计划案里面支出去的，这种自己开的啦。 啊哈 哈。好，或者是我买设备可能还能够编一笔预算，但是你说租房子啦，我的交通，他这个部分大概是没有办法支。 那请教玉川兄，喜欢那张永仁家爱加辛苦啊，那个张善政加辛苦哈、啊。 跟各位讲一下张善政的简。 哦， 他1981年到1990年是台大土木系的教授。 哦， 他跟我完全重叠。他回台大那一年，我在台大念大一。 哦吼，你嘛土木系？ 我土木系，郑运鹏还小我一届。 哦， 好，这第一个。1991年到1997年，台湾设立了高速电脑中心。 嗯， 行政院设立一个叫做高速电脑中心。1998年到2000年，张善政是国科会技术处的处长。 嗯， 这三个简历。都让宏基愿意聘他 啊，好好， 就是因为他当过台大土木， 好险些，太帅了。 对，台大土木系的教授，他的专长是做电脑绘图的。 嗯嗯嗯。 然后呢，国家高速电脑中心，然后呢，这个国科会技术处的处长， 嗯， 这三个简历让宏基聘了他。我用这个会议记录跟各位，这是其中一场的这个期末审查。 哎， 这个期末审查里头啊，各位看发言的第一位中研院的这一位研究员，他问了一件事情，他说你写了七，你用了七国的报告，请你告诉我们这七国的报告啊，政府可以用来做什么，政府不应该做什么，我们这个计划 关键啊，在重点， 我们这个计划不是就是要做这个研究的吗？ 对， 这是期末报告审查。我刚拿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服务建议书，欸，就是说你去简报的时候，那个委员说我来讲哦，你这个计划来要做哦，你要做这个，我讲哦，你看他这报告哦，看了你要跟政府讲，讲这会当做，这未当做，咱台湾爱建议用什么方法？结果这已经做到期末报告了，这个案子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期末报告审查。审查委员问你说，跟你讲说，哎，你弄了看了七国的报告。你应该告诉我们哪些应该引进，哪一些应该引以为戒，哪些应该不应该做。 所以他看完以后他也搞不懂。 对，因为他没有写嘛，没有写委员才会这样问嘛。哦。第二个他问他说 RFID POC 的未来执行愿景，这也是农业电子化相当重要的 RFID 的技术。嗯。他也问他说，请你说明一下跟一般条码有什么不同。嗯。奇怪。那张善政不是就要去解释这件事情， 对啊，对， 要写进报告吗？好，这样的审查，期末审查主持人叫林真，林真在这个审查里头呢是让他通过了，而且同年就继续续约了。这个计划 续约就是两千万呢， 对， 几乎两千万。 这个计划是要做台湾未来农业电子化的策略分析跟规划。期末报告的时候大家这个委员说你写了不好，写你还要补，结果同年就续约再给他两千万，这样够得力。那这个委员在期末的时候告诉你说，你写的东西跟我们原来希望你做的不一样，为什么要扩充？就是因为你是张善政啊，你就是张善政，然后你很强，宏基聘了你，然后用宏基的名义出来标，然后是因为你张善政的才能标到的。你现在不能说这个事情什么，你主持人跟你无关，还用关美通啊？ 好，那么今天呢，郑宝清其实也去登记了啊，但你们那么来关心，来，我们先休息一阵广告。这是。昨天的新闻啊，八月三十一，公投前一会，国民党党团紧急在昨天中午要开记者会，替张善政打抱不平。可是呢，现场啊，光是为了喊口号，要怎么喊就瞧很久啊。那而且蓝营有32个议员席次，站出来声援的只有11个啊，甚至国民党内部也有人不挺了啊，像李明贤呢，就认为他有抄袭的嫌疑，而且解释也不够清楚。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受抄袭风波影响，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登记，党籍立委一字排开，想展现团结气势。但国民党在地议员登记参选的共35人，出席的却不多，连经常表态相挺的村长詹江村都缺席，倒是议长邱义胜、罗志强现身了。和邱义胜两人率队走进选委会，但能聊的话似乎不多。张善政一一和党籍议员、立委打招呼，而登记这么重要的日子，却不见得罪地方，也排除万难要提名张善政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张善政空降阴霾回不去，朱立伦同一时间南下陪同谢龙介，就怕到场同框邱义胜太尴尬，只能隔空声援张善政，把炮口对准民进党。 大家可以看到民进党的泼脏水真是有够 low 哎！市长郑文灿那个报告，不管是市政报告、工作报告、研究报告，那就好好的去抓，他不必用这样的一个角度，这会变成全世界的一个笑话。 朱立伦主席哦，在这场选举当中哦。那到目前为止是隐形的，那也没有提出正面的主张。 张善政喊冤，研究报告没诟病，只是31号记者会，国民党桃园议员说要挺，出席率却很掉漆，在地议员32位只到11人，连台北市议员游淑慧都说张善政2006年还不是国民党员。而张善政抄袭案细节没说清，但本人强势反击，国民党的后援到底给不给力？画面会说话。 这个是今天《中国时报》写的啊，人家问侯友宜张善政这个事，也回答是。张善政已经把来龙去脉向全国民众说得非常清楚，最重要的是要回归市政节奏。好，这是侯友宜。那蒋万安呢？蒋万安说，张善政院长跟宏基公司对这件事情应该有完整的说明。我先请教石奇，这样到底有没有挺张善政啊？ 没有挺张善政啊，如果是真的觉得啊，张善政很无辜的话，就大声的讲出来。而且我不懂哎，为什么国民党一直把洪基拉出来挡？嗯，就是这件事情，洪基也是受害者啊。嗯，因为洪基没有叫计划主持人去抄东西呀、啊。嗯，那所以洪基根本压根都搞不清楚说，啊，原来我的计划主持人去抄东西哎。嗯，而且我洪基当初跟农委会在签订那个约的时候，刚刚主持人已经给我们看啦、啊，他那个。他那个原则都有讲清楚啊、嗯、我不可以抄袭，不可以剽窃啊、嗯、那所以洪基当然觉得说我找出来的这个团队当然不会犯这种错误啊、嗯、哼哼，结果没想到主持人以及你的团队就真的去干了这些事情、哦、所以洪基一定从头到尾不知道说、哦、原来你们是这样子给我扯后腿的、嗯、所以我觉得张善政不但应该要这个跟全民道歉，而且还要跟洪基道歉啊，不要、嗯、国民党不要一直把洪基拉出来在那边挡啦。 好， 洪基是受害者啦，你要去问张善政说，你为什么要去骗洪基？当时你是洪基的员工，你可以这样骗老板吗？ 是，朱立伦跟他说民进党泼脏水的行为实在有够 low、哦、如果真要这样，那郑文灿挂名的所有报告也应该要一并调查，这样搞下去实在会变成全世界的笑话。一共哦，张善政就只是挂名嘛，不可能有任何一块钱会进他的口袋嘛。报告里面很清楚嘛，小组有12个人完成，张善政只是部门主管，而且只是挂名嘛。民进党可以去告洪基嘛，洪基应该负责说清楚嘛，是洪基要讲清楚哦。 好，抄是你在抄，钱是你在领， 对， 你在花，然后我要帮你说清楚。 所以你 洪基是有多倒霉啊？ 你只是挂名的意思是？把它挂在上面比较拿得到就对了、欸、那这不是门神的概念吗、欸、 所以他没虎剑行 啊，那有看到吗、啊、 我挂名下面的人胡乱来，我没虎剑行 啊，他现在可以挂名，现在挂名是挂他 啊，他现在说没过来，我们来查郑文灿挂名。 郑文灿也没有，他也没有去承揽什么样的政府计划案、啊、他也不是学者出身，他也不是学者嘛、啊、就搞得干嘛莫名其妙、啊、那我是觉得说，哎，你张善政是洪基目前的独董、欸、嗯，你读懂，你还每天叫大家去告洪基，我也觉得很奇怪。朱一伦就叫我们去告洪基。哎，昨天李明贤也说，有要什么，就说我们说要去质疑洪基，我们从来没有质疑洪基过啊。 没有了，没有质疑， 我们没有质疑嘛。嗯、我们是质疑是你张善政本人嘛。我是必须要讲啦，之前这个林志坚因为论文的问题啊，他被迫退选。嗯，那为什么啊？说他论文涉嫌抄袭啊？要因为我们桃园，我们的现在桃园是我们台湾。平均年龄最年轻的，嗯，只有平均是 40.5岁， 也是一个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嗯、因为我们知道旁边就是竹科，哎、桃园自己也有科技园区， 对， 所以我必须要讲，如果因为我们桃园年轻人多、嗯，我们对于林志坚的论文我们有意见，所以林志坚被迫退选了、嗯。同样的，我们也要对张善政的这个报告，我们要有意见，嗯，所以我觉得同样的标准，所以今天这回力标射回来，是因为你当初把林志坚打得那么惨，嗯，林志坚被打到退选。结果你今天张善政呢，我觉得你也很难逃过这场检验、嗯、因为桃园市不希望一个外来者，你是外来者哦。 我觉得朱立伦在心虚耶，嗯，对不对，嗯，只是挂名嘛，你干嘛这样追究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如果张 善政要查，不然郑文灿也来查， 如果对，如果 某种程度他在承认张善政有做那个事， 对，他就说 担忧啊， 他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嗯，啊，把郑文灿也拿出来查、 啊、叫大家去告洪基， 对啊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围魏救赵、嗯、救不了赵， 是 就也赵不了张善政。那我桃园市民如果说这个事情到最后真的水落石出了、嗯、有问题，桃园市民不应该要拒绝这个外来的张善政、嗯、把这个不好的风气带到我们桃园、啊、这等于是玷污了我们桃园。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郑宝清啊，今天啊，他也去登记了，来，我们来看不惜啊。 在支持者簇拥下，民进党前立委郑宝清正式登记参选桃园市长，喊话将要推动新党外运动， 坚持理想，来面对这个国民党那时候戒严的打压啊、现在感觉到现在的压力比以前还大。 27号宣布参选当天，被质疑有不少天蓝名嘴在场。驻德代表谢志伟发脸书写道：“他已背离他的党，他们立刻围着他，给他满满的温暖，不但不再骂他，还陪他一起骂他原来的那个党。”暗酸忘了初衷的他自己，只能说善哉善哉。 你会发现说，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势力。那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让他们的支持的人当选，而是只要让民进党落选， 只要让郑文灿难看就好。 这个三个打一个，那三个之间的票源是流动的。那我想，这个目前郑运鹏的这个民调已经是这个微幅的领先，我们会让整个支持者都凝聚起来。 不担心绿营自家分裂，但萨卡都变四角。根据 ET Today 所做的最新民调，若为蓝绿白三人对决，张善政的支持度以39.3%微幅领先郑运鹏的30.3%，赖香伶则为10.8%。但若是加入郑宝清四人出战，张善政支持度下滑到36.8%，郑运鹏同样支持度也掉落在28.5%，赖香伶下降程度较小，但蓝绿白票源都有受到影响。 从严处理，依照整个党章本纪的规定，就是不议参与就处理，也就是开除党。 民进党中评会火速敲定下周四召开会议，从严议处。郑宝清恐怕被开除党籍。桃园选战，郑宝清违纪参选，也让选情出现变化。 长。这个是林传媒啊，张西海啊，因为郑宝清接受媒体的访问，郑宝清说啊，因为啊，郑文灿市长来家，伊讲啊，你我有跟你见面啊，提民调你看你的书，郑运鹏10%啊，好、哦，郑宝清的回应是这样，伊讲他从来没有看过民调的内容，我自己做了7次民调，我赢郑运鹏4次啊、哦，然后伊讲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说。我们先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跟你做7遍，我赢4遍呢。好、哦，实际这个逻辑通不通？ 不通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自己出考卷，我自己作答，我自己来给分数。 是哦。 对，那其实征就6都都是征召啊、嗯。那民进党的征召本来就有征召的模式。嗯哼。更何况党中央不管是自己做的民调，或者是委托。嗯任何一家民调、嗯、其实那个就是征召的依据嘛、哦、然后都有给郑宝清看呐、啊嗯、也就是说面对自己不利的民调的时候我不要见我不要看到、嗯、然后我要看我自己第一名的、嗯、哪有这种道理啊 来看一下哦真不好意思啦、哦、我的逻辑是这样说他自己做的7遍赢4遍这是啊、这个每天啊有线电视的收视率啊这是昨天啊2022年8月31日昨天齁拍摄我这个献丑一下正知道齁你所有的有线电视节目啊的前80名会做一个表给广告商参考啦齁这叫 AC Nielsen。然后正知道了分两点分做两个时段。一个时段是 1.3, 全国排第10啊齁。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第21名啊齁。这个两个时段，如看暗这里看低了哈，11点到12点比较低。拍谁？我自己做的，我拢第一名呢。这是 AC 你要做的嘛？可是我自己做的，我都第一名哎。 就考卷不能自己答自己改啦。啊，考卷不能自己作答自己改分数啦。 我每天做我都第一名呢，我没有广告商夸。这也是这个逻辑不？嗯。 这个郑宝清他确实有做民调啦、啊、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啦、啊、但是他说他赢了4次、哎、那请问那4次是前面4次还是后面4次 嗯问得好 这很关键嘛嗯郑运鹏从来没有表态他要选嘛、哎、今年2月3月4月 移动你有一个林志坚啊 那林志坚也是到了大概5、6月才出现的嘛、嗯、 是 所以他如果很早做的时候当然就只有郑宝清要选嘛嗯那如果说这一个林志坚的名字出现了郑运鹏的名字出现了那郑宝清是不是第一名、嗯、那他就要拿出他其实做的时间跟结果给大家看啊、嗯、总不能这样谈嘛、嗯、那这几次郑宝清都要求说我们要讲好几月几号做有几个人做哪一家做做完的当天晚上我们就要拆封 都听你的 他就用这种逻辑嘛、哦、所以不管苏家权找他郑文灿找他甚至想要劝许信良去劝他嗯，伊拢不来嘛？哎、欸，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求說、欸、 小英嘛，讲要跟他没见面啊，伊嘛不来啊。 对，我讲我上次也说我要选台中市长，嗯，王哥你还记得吗？ 哎、欸， 后来提名的齐昌，总统打电话给我，嗯，说我们决定提名齐昌，我们身为党员，那党主席说提名谁，党主席负责，那我们就接受嘛。 你为什么你不会跟你讲你有做民调，你7遍也几啊遍？ 不是。这个党就是有这个党的机制嘛，这个党已经一开始就决定是用这种模式，那就是党主席全队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嘛。 那郑宝清也是党员嘛，他也参与到这个机制里头来。你每当今嘛，今嘛无甲你征召啊，你就全部拢讲，哎，那弄来安弄安弄安弄。嗯，这个就不厚道了。 而且做一个主席，做一个总统，想要见你，你嘛还咪可以听看卖啊嘞？ 对， 这不是用尊重吗？ 对。 啊，那总统来讲啊，那个潘水老，你爱好郑运鹏算，你要变唔得来变，你还听嘛咪见都无咩？ 为什么呢？ 所以我就是怀疑郑宝清。他现在的心智状态到底好不好哈？还是被人家下蛊了，还是怎么样？哎，人家总统跟你见面，你见个面，礼貌上也是应该嘛。 一嘛， 就感觉好像 用尊重嘛， 还有情同陌路哈，情人分手了哈， 对， 都要老死不相往来这样，那撕破脸这样子。另外我真的是觉得说，如果他真的有七次做民调四次赢哦，他今天不是去登记吗？我就把那四个民调。做成大看板啊、就这样举在旁边，你看我有四个民调，然后每个发给记者给你们参考、我哪一天做的委托什么民调公司做的我就是赢， 然后民调的题目 对、都全部题目都可以给你们看参考， 样本数 对样本数给你们看、这样子我才有正当性嘛、我才可以说是民进党打压我嘛、如果不拿出来，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啦，刚刚讲说是总统要见他，其实我觉得正确一点讲叫做党主席要见他 啊，好 好，那因为蔡英文总统 嘛、 对蔡英文总统现在是民进党党主席，党主席在选举里面为什么这一次说哎六都由他来提名？因为党主席负最后选举的成败嘛。那他要负成败，他觉得他可以说哎，因为我很喜欢你，所以我让你来选吗？不是，因为你选得赢。所以他为什么要看民调？因为民调里面评估起来，你这个是选得赢的，我来提名你，这是这个最根本的关键嘛。那你去用一个逻辑来思考说，如果党主席看到民调里面看一看，哎，这个选的赢，可是我好讨厌他，我不要提名他，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啦，国民党可能有啊，哈，但是民进党莫名其妙没有道理这样做嘛，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我了解，党中央一定是看民调啦，所以我相信这个过程中，其实如果去跟党主席好好谈，他会跟你解释啦，那解释清楚，解释你接受你就接受，你解释不接受好歹你说啊，我不接受你的说法，我有别的说法、但是我还是得强调，很多人讲说哦，为什么这次这样，你就讲一个最根本的事情，他认为这次选举非常关键、而党主席他最后你拿上来的资料，我最后判断这个就是要负成败关键、那当然是选一个选得赢的嘛、没有道理选一个选不赢的啊、 好，那这个是四叉猫啊，今天我干嘛一起要告厉害，四叉猫叫刘宇，刘宇说啊，听说待会儿郑宝清十一点要登记参选，由于网军厂商还没有给我新的爆料，避免待会儿记者们不知道要问他什么问题，所以我把前两天啊准备好但是没有机会贴的图，我先把它丢上去。这是郑宝清8月27号宣布参选的时候，也就是被厂商灌5000个怒那一天。啊，说他要算那天啊，下面就很多人，哎，很多人那些人是谁？市长妈说我不知道，都是网友说出来。他说我顺手整理资料做成图表、哦、只能说啊，他说可惜做这个图表没有5700万的钱只能说啊，郑宝清有够强大，后蓝营名嘴加民众党加妙天加慈加新党加国会党加数万网军，然后孙超妈的结论是我就问说这个阵容是要怎么输好了，来8月27一宣布参选第一排贵宾图，第一项妙天国会政党联盟物绝妙天体系，然后这里是绝妙艺名，妙天86代传人，他是国会政党联盟在2021年总统大选时创立，党主席妙天主张两岸走向统一啊、是唯一和平幸福的路啊、哦，然后这个还有谁呢？哦，当然他还有什么，妙天旗下的基金会秘书长啊、他们当时成立党的不分区立委，哈、哦。另外啊、其他体系有游志斌新党议员候选人啊、哦，游志斌说啊，担任妙天曾经投资的台艺台的董事，曾受浙江省委书记邀请。宣传一带一路，至于毛嘉庆则是挺韩大将，在 YouTube 啊、直播斗内金额累计200多万，袁慧馨加入的宗教联盟主张反同性婚姻，反同性婚姻，并且要求宗教治国，至于王贵雄、是兴中会同盟会， 曾主张统一，好、哦，一家。 现在还有新中会同盟会。哎， 凤老师看到这个名单，你有没有觉得很强？ 哦，好强，强的不行、嗯。新中会同盟会，我以为孙中山出现了哈。啊，关洛英啊哈。 哦，为什么是这些人去提你啊？ 就很杂嘛，就是妙天当然有他一定的。 这是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哈。 对，也还有什么跟中国那边关系那么密切？嗯，你怎么争取自由民主？哦。哎呀，确有戏，但是我觉得这种完全没有价值，完全没有诉求，嗯，就是一种利益的结合，嗯、然后像就是啊、感觉就是这个八宝粥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混杂在一起哦、嗯。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就 对八宝粥尊敬一点啊。 好，那就像佛跳墙，好不好？ 佛跳墙也很 不错，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一个核心价值嘛。嗯、那我觉得这种就像散兵游泳的凝结，我跟你讲，那很快就分散掉了，哦、因为大家都是利益的结合嘛。 是，真 的。 不过看起来确实那一整个厂子里面啊，因为我跟郑宝清有聊过这件事，他其实很骄傲的说，那个厂子里面很多都是年轻人啊。因为刚刚提到国会政党联盟哈，其实你知道那个。这个党其实在后来的时候很多的成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嗯、他们其实都进入了到国民党体系里面去、 哦哦、 对、 哦、 对，没有错，那所以他现在这一批人现在如果在这边是因为支持这个郑宝清出来选的时候、嗯、是不是试图透过用郑宝清的方式去列解他们认为说我可以透过这个然后去分化掉民进党、啊、我觉得这个操作一定会让大家所质疑，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确实郑宝清他现在背后的支持群众、嗯、我曾经问过他说以郑宝清的状态啊，他十多年没有接触政治了， 怎么十多年了吗？ 没有，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其实都去从商，所以他很长时间没有，他后来到第九届的时候才又回来，但是他不是走年轻挂的那一种、嗯嗯，所以他自己都觉得说，嗯，啊，跟迄刚我去的这么多少年啊听我，伊、嗯、讲我入去大概阁买开一百块买票，你知道？啊，这么多人去、嗯，但是他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其实某种程度是被动员来的？嗯嗯是不是因为有政党帮忙动员、嗯、然后就说啊把金拿换你挖的锤了啊大概给你听给你话。嗯。那我就讲就是如果他的这个东西确实让郑宝清认为说哦今天按你叫停啊。嗯。那有没有忠实的反映在他的民调上面、哦、其实看起来并没有大幅度的成长的时候就会让大家觉得说这一场的那个秀、嗯嗯、或者那一场的所谓的见面会是不是被人家刻意操作出来的。 哦那我想请教时期哦。那你也感觉伊背棍吗？ 对啊。不是嘛？就是任何脱离，就是没有尊重原本党的游戏规则，然后执意要自己参选的，这个民进党内部自己就会开除他、啊。 你 今麦 干嘛要鼓励民主自由跟人权？ 因为 这个民众已经失去那个灵魂价值了。 对，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因为郑宝清一直说民进党已经背离了当初的这个理念精神，嗯、所以他要走一个什么新什么什么运动嘛，嗯、新党什么什么什么运动， 新党外运动。 对，可是新党外运动为什么？你周围的人看起来通通都不是啊、嗯、看起来比较是你背离了民进党的路线啊，而且按照过去脱离民进党执意参选的这个经验来看、嗯、最有名的就是杨秋兴嘛，但是又不一样，因为杨秋兴还至少当过两任、嗯、他有一定的基础， 是 啊，你郑宝清是没有当过两任，你2020这么好的大好形势你还选输，嗯，那所以你的基础没有人家好，那杨秋兴后来是什么样的下场你一定也知道，你的下场只会比杨秋兴更惨，那何必呢、哦、因为吃力不讨好。 郑宝清有熟悉齁，说起来某一点输高他这样我想干嘛就心疼，说实在 郑宝清在阿扁时代的时候当台演的董事长、嗯嗯、那后来他也在郑文灿当市长的时候当了桃园航空城的董事长、嗯嗯、是我之前兼任的长，那郑文灿对他的照顾也不是没有、嗯、哦，也不是没有。那我两个月前跟郑宝清在一起谈过话哦，当时他并没有表达他非常强烈想要选的那种破釜沉舟哦要不要搞动分手的那个气氛都没有、嗯、关键应该 你民进党骨战呢？ 关键应该是林智坚的论文出来之后换上郑运鹏，他这一口气吞不下去。那一天他宣布参选那一天，如果我是全程看他的直播，他其实他演讲完哦，他从头到尾演讲完他没有说他要选哦，是后面那几个名嘴啊就在后面说那你就现在宣布嘛，你是不是要选，然后我看他的那个表情哦，他那个表情跟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并不是说我要参选桃园市长哦，是大概经过了三句四句才跳出那句话，所以我判断他当时在台上的时候其实他心情 应该是增长。 老同志哈、 哦，对呀、啊， 伊等于去用砍咧行呀，嗯，哎、啊，但是这老江湖啊，哪会够安呢？ 应该是讲他吞不下那口气，嗯，那他在台上他有挣扎，嗯，那、啊、最后他还是讲出来，大概状况会是这样啊，就是他最后还是把他想要选举的那一种热情讲出来，嗯，可他忘了他做了这个决定， 嗯，你为什么这么感慨，这么激动？ 因为两个月前我们还在讨论这个桃园的选情啊，讨论桃园选情，讨论林智坚哦，他讨论他为什么不能选，就大家都在讨论桃园嘛哈，那他对桃园是有很多期待，嗯，那所以我那一天看他直播的时候，他讲完其实我本来松了一口气，我说啊，一波双波。哦，啊，打电话给我增效，已经默默会宣布。嗯，是最后那些名嘴在后面跟他讲说、嗯，啊，所以你现在要宣布吗？所以你现在要宣布吗？嗯，然后他 有点被打压子上架。 对，然后他那个表情哦，你就看他那个表情是，他很挣扎。嗯，然后最后才说，好，我宣布参选。理论上，一个要宣布的人是练完一段文字之后，嗯、最后说，嗯，我要参选吗？嗯，各位记得许信良上次要选总统的时候。他最后讲一句话是说：“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嗯，因为我要继续往前走。 对， 就他跟党是说，我们要在这里分手了，嗯、我要继续往前走，因为你们要跟我走不同的路嘛。嗯嗯，这听起来就是很慷慨激昂，然后就是很悲壮好了。嗯，可是郑宝清他的宣布是有一点，好像对，就是被赶上去的那种感觉，去往砍咧行了。哦，去往砍咧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蛮可惜的。 是是是，呀。啊，他阿姨今嘛当宣布，干嘛登记啊？嘛无回头路啊。 对，然后我觉得他的选情会越来越糟，而且他最后一定会被下面那些支持者丢包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选情起不来，他对整个桃园的选情的影响不大的时候，下面那些包括妙天，嗯，妙天一定是金主嘛，嗯嗯，就整个选举对郑宝清来说是金主，嗯嗯，那金主没事去， 妙天是因为伊会调吗？要不以后开下这几笔冲啊？ 不，那妙天上次组那个党，他认为他的党员选得上吗？嗯，当然也不是嘛，他就是想要能不能弄到一个关键3%5%那个关键的那个数字嘛。嗯嗯，当郑宝清弄不到的时候，郑宝清一定被丢包。嗯 嗯，那立陶宛郑文灿做起就某个教过，譬如讲也这样讲。 不是啊，郑文灿当市长的时候，他也是当桃园航空城的董事长嘛。嗯嗯，他在桃园航空城董事长的时候是做得很好的、欸，郑、嗯、宝清。哎、欸。因为他是我前任的董事长、哦、我的前任董事长是黄世卓、哦、然后再来是换郑宝、哦、就之前郑宝清。他因为他有企业经营的那个能力嘛、嗯、他在台演也弄了非常多的创新，我们现在用那个什么台演的什么什么碱性水、嗯、那个都是他弄的嘛、嗯、就那个概念是他弄的。那他有这种经营的概念，所以他当时在擘划桃园航空城的时候是很有想法的。嗯、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叫你有能力啊，结果你哪都没重视我啊，我是唯一在桃园的当地人呢、嗯哦，所以他那个看不到鬼去了，他做这个决定。 杨秋兴到尾也跟他国民党嘛无相信伊啊，对不？ 对， 嗯，伊到尾嘛，佫回转来骂韩国瑜，敢不是？ 对，嗯。可是我觉得他如果连围在他旁边的人他自己都无法判断的话，嗯，那他没有票是刚好了，嗯，连这么粗浅的这种政治企图。你都看不出来、嗯、你觉得人家是真心要挺你吗？你觉得妙天的票会投给你吗？ 那医生兄，你说他的票一定不会好，你可以估吗？ 不，他这个脱离民进党的不是只有郑宝清吗、嗯、以前也有很多什么连线什么连线的嘛、嗯、那以前像苏焕智、嗯哦、这个也是台南市长的时候也是就离开了嘛、嗯、就是说在民进党很多这种人，可是到最后选举到最后、嗯、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支持你郑宝清、嗯、我们在民进党当党员的人我们都很清楚，今天我们出来选举会选赢、嗯、是这个党、嗯、你不尴尬啦、嗯、今天我也选掉，正义也选掉，都跟党有关系啦、嗯、就是我们当党员都要自己心里有数，说我们是因为这个党、嗯，不要因为你 也是党有栽培嘛， 党栽培，然后你是挂了这个党旗出来嘛，啊、你今天哪不是这个党，你什么都不是啦。 谢、嗯、好，那另外咱来关心台北市、哦、因为啊蒋、万安啊，他今天也去登记了，不过呢，他要登记， 可是呢，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黄吕锦如的主委啊、这个打电话说要求啊、这个给所有的议员跟参选人说，蒋万安9月1号上午11点去登记，但请议员跟议员参选人都不要去陪同，他会找12个年轻人陪同，代表12个区以上转达，谢谢。这样，那今天说、啊、炸锅了，因为蒋万安的行程吼，也看人都不知，然后啊、这个感觉上小鸡没有被母鸡带到，来，我们来看一下。蒋万安， 蒋万安登记参选率队口号设几次还是掉漆，列队阵容仔细看，除了港湖区议员耿威举牌在后方游移外，完全看不到蓝营小鸡。 我带领着12位年轻朋友来见证我登记参选。 蒋万安登记参选主打年轻牌，但舍弃大阵仗，和陈时中、黄珊珊参选人小鸡大堆头展现气势，形成强烈对比。更有国民党里长抱怨蒋万安活动没先通知， 你要早点通知嘛。我在现场也跟他抱怨过，后来他们的团队也承认说他这个疏忽掉了，他在下次他们都会改进，严格点跟地方基层的就事先要联络好， 这应该是要稍微通知一下嘛，因为大家一起努力嘛，同阵线嘛。 不止基层里长有怨言，蓝营参选人还被要求不能陪蒋万安登记，抢曝光的机会硬生生被剥夺。 有没有当下听到觉得说，那你要还我一场？还有他今天早上就还了。对，的确啊，因为过去大家都会陪，那如果今天突然有人有突然就变成改成说年轻人的话，我当然觉得是比较创新的一个做法哦。 后面还有更多重要我们一起合体造势的活动。 陆战要获胜，小鸡母鸡都要互相拉抬。蒋万安这只母鸡有没有做到位，也在蓝营内部引发问号。 好，那这是今天的新闻，这是联合报哦。联合报说啊，蓝营基层院看新闻才会知道蒋万安的行程，这里面很多里长在抱怨、哦、然后呢、这是 TVBS、哦、说登记不要陪同蒋万安参选不拉台，小鸡炸锅了、哦啊、这是 ET Today 的新闻、哦、说、蓝营里长气炸了，蒋万安的行程都不通知基层、哦欸、我先请教一下任俊兄，这是什么战略、啊、 这个战略非常的高深，高深到连党内都不知道，你就知道对内为保密，对内也要保密到极点、啊、就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就国民党啊、哦他们之前黄珊珊要做这个参选记者会发通知说啊，里长不准参加，不然我就开除你。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市长参选人还要去登记，通知大家11点不准出现在那里，不然我就把你击落。 因为也不止这一个，难道讲的是很多行程都不知道？ 是啊，所以我就想就是很难理解啦，就一般来讲齁，参选人齁其实很怕是什么，你知道 那个。不会是那有小鸡跟在旁边，我票房都变少了。 欸，他可能觉得议员参选人或议员在他旁边会拉低他的得票，不然你怎么会自己找十二个人说，我宁可找这十二个人来做代表性、嗯、你要找代表性，我不相信不会有人比像委员这些在基层跑的还具有代表性。 好好好， 所以我觉得很怪的，其实很怪的地方在哪，他完全违背了一般我们认为对参选、哦嗯、的那个逻辑、哦、就一般选举你很怕人家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的气势不好、嗯、你很弱，没人要支持你、嗯、被煮完没煮完，但他完全都是做这种操作、嗯、哇，我没有资源，我只有两只脚，而且我别人的脚都不要、嗯、所以你们要来帮我要给他带，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都别来，我自己行就好了、欸、 这太特别了。 你刚讲到那个简讯其实更可怕的是，我问过国民党几个朋友，因为他们的群组人非常少、嗯、人不多， 对， 那在不多的状态之下，因为他是因为那一天为什么会有这个简讯你知道、嗯、是因为很多人在问说，哎、欸、啊，蒋万安要去登记啊，我们其他人该怎么办、嗯、所以他们就问了他们党团里面就请议员了啊、嗯、那问了之后呢啊，他就很热，就是很热心，因为大家问嘛，他就去问了一下就是黄吕锦如，所以他就直接转述了黄吕锦如的说法。嗯嗯，当然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把他解读说啊，他是怕说蒋万安的意思是说，那如果跟大家讲都别去了，那突然有一两个跑去了、嗯、那跑去之后对其他没去的人怎么办，会不会觉得好像就被弄到，所以干脆就直接讲说那大家都别去。嗯嗯，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哦、但你怎么听都觉得很怪， 是 因为它是母鸡，它、嗯、不是狗叫，那母鸡为什么要把自己做成母鸡的功能，把它变成我就是一只鸟而已、嗯、我不要其他人在我旁边呢？ 是因为我看、啊、黄珊珊也是带了一大群嘛，嗯，啊，陈时中也是嘛、哦、那文彦兄你们怎么会通知这样？ 但是蒋万安有个那个竞选符号叫你家台北就是吴姓，他是一个新创的立委哈，所以他代表说他这一次你看他的行程的确蛮创新的哈。哦，你去思考一下， 创新哦， 蛮创新的。你看黄珊珊跟陈时中过去后面都是很多人站在后面，很传统嘛。那老实讲，国民党要搞传统啊，要打。搞大堆头，后面一堆人站在后面，国民党很擅长啦。Oh. 那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蒋万安他是想要跳脱一个传统跟一个框架啦。 对， 他是让很多年轻人跟在后面的骑脚踏车嘛。那以后来今天看起来的画面呈现出来，其实也还不错嘛，的确有一种清新的感觉。那老实讲，造势的部分呢，那当然我们小鸡的部分，我们很希望跟母鸡合体嘛，因为毕竟会有些镁光灯的焦点。所以老实讲，我觉得这种合体的造势活动未来会越来越多啦。所以我觉得倒也不用说特别是说，他这次为什么不找小鸡啊？那最后要讲说小鸡有没有 打過？所以联合报啦 ，ET 对啦，什么 TVBS 拢误会呢？吼， 我觉得 然后你们创新呢？ 我觉得有些误会啊，没有，但我觉得从最後 你们应该发个新闻稿，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创新打法。 我等下你要讲到蒋万安这里来发这个新闻稿。 我觉得逻辑是完全错乱。第一个是说我第一次听过，我跑新闻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到。有人选举是很怕热闹，很怕造势，很怕阵容坚强。我没有看过， 因为我们要创新啊。 好，如果要讲创新，那都是新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带新的这个议员小鸡们？你应该要带新的啊，因为表示我创新，并且我年轻。好，再来第二点，如果我真的很创新，蒋万安，我何必要去？这个加强说我是蒋家人，我阿公是金国先生，这是复古，这一点都不创新，要不然因为两条路线是矛盾的啊，怎么会前几天在蒋万安的那个造势场上面，又拿出蒋经国的那个图，那就是复古嘛，那跟创新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母鸡欠小鸡， 那你觉得他在想什么？如果你觉得不是创新，他在想什么？ 他可能觉得小鸡会拖累他吧，或者是他觉得我自己已经够强了，我根本就不需要，就是我也不想照顾小鸡，我也不需要小鸡。 他够强，他也要照顾小鸡啊。 对他应该要 他有曝光啊。 对他应该要照顾小鸡，他可能也不觉得说，小鸡应该要来跟我这个鱼帮水，水帮鱼，我不知道，他就要一个人，我真心觉得。这种选举打法真的是前所未见，怕造势，怕热闹，怕这种选举的阵头。 十几，我差 离谱。 因为弯到细汉啊，有只鸡啊，好鸡啊，有阵是热天，有阵是寒天啊。那寒天足寒的吼，那母鸡啊，那个翅膀会张开，让它的小鸡都在它的腋下，这样才不会冷死啊。夏天啊，它也是。当然，因为夏天实在太热了， 遮太阳。 好、就是太阳还不会晒死了。母鸡就是这个角色啊，就是保护小鸡，它能够成长茁壮啊。啊，它是这一个人，一只母鸡一直跑，一直跑，小鸡你要吓死，跑死不要紧哦。 所以就辛苦了小鸡们了。 它是一个没有毛的母鸡啦，没有羽毛的母鸡嘛。你也没办法照顾小，帮它取暖， 对， 也没办法帮它遮太阳，所以就没有用嘛。 对。 我是在想，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是搞不懂。你说要找年轻人，你应该找委员啊，委员看起来不年轻吗？也很年轻啊。委员说我在念大学，可能有人还相信的，对不对？你可不找一个？然后我认为哈，我只能说他可能怕这些议员把他的光彩给夺走了。 怎么可能？ 他没有，他就要众星拱月嘛。我这样才是一个 star 嘛，大家都拱我嘛。如果找一个几个，找一个比我知名度比我高的，对不对？我可能就没有人注意我了，或者我觉得他这种名这种偶包很严重。那你问你这些那你现在难道要跟你的市议员玩躲迷藏吗？叠对叠呢？只要有市议员，我就赶快闪。我的行程不要给市议员知道，谁敢泄露，你就试试看。那你问你，难怪那些一些里长说。那我刚才支持黄珊珊嘛，黄珊珊还比较像母鸡耶，黄珊珊的羽毛还比蒋万安多哦，还可以更加的照顾到母鸡，还可以帮母鸡帮小鸡遮太阳，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真是愧对你成为一个母鸡， 好， 我觉得这是蒋万安的最大败笔。 任俊兄，请教一下哦，因为我看黄珊珊宣布那一天，你有帮他主持， 是 问你一个问题，宋楚瑜今天承认说他有见了陈时中，陈时中去跟他请益，那可是柯文哲说啊，宋楚瑜啊。黄珊珊想见宋楚瑜，可是被婉拒，柯文哲也被婉拒，为什么哈？ 我所知道应该是这样啊，就是说黄珊确实也有跟宋楚瑜联络，而且这一段时间其实不是只为了选举，之前也有些几次的这个会面。嗯，那所以大家当然很关心，就是说宋楚瑜是不是愿意为黄珊站台啦、啊？但是我想宋楚瑜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要不要站台的这件事情，他自己有评量，就是他认为哪一些人的政策或提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服他。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确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双计嘛，要票爱贼嘛、嗯，所以不管你有跟我港动不港动，我都 爽的对乖印象先来看 对谁 爽的啊？ 我老实讲，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跟柯文哲的关系是很好的、哦、所以那时候才有一度传出来讲说，清民党的后未来是不是原先是有、 交给柯， 但后来是就是整个都破了嘛、嗯，然后后来那个柯文哲就自己成立，嗯、所以。在一些上面事情上面哦，就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外表上面行礼如仪，没有问题啦、嗯哦哦哦。那只是说是不是大家对说明有什么心结或什么的，因为大家都会投射到黄珊珊的那个场子里面去、嗯、甚至之前就一直在传说什么宋楚瑜是不是会因此而去那边。我老实讲，我那天是主持嘛。我的名单一直到当天早上我才完全确认谁会出席。因为其实那个东西其实他们也很怕，就是说消息走漏，我也都可以理解啦。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啊，你去对照说连陈时中都愿意去找宋楚瑜，然后希望能够说不管你是情谊或者是希望争取他支持就好，你对照蒋万安把那个时间变成禁航区，大概没塞起，你就知道这个差别也差很多啊。 好，那等一下我们来关心，因为咱今天啊这个中国的空拍机我们被我们击落了，这个事情是大事情啊。另外曹兴诚先生啊，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啊，是个英雄，等一下也来讨论。来，我们先休息一阵，广告。我们国家的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天说，在今天中午的12:03发现不明的空拍机一架进入了私域禁限制水域的上空，我们的驻守部队依程序先示警驱离，可是不好，然后即行防卫射击予以击落啊。胡锡进他说这是催化局势的狂妄行动。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 金门外离岛官兵发射信号弹，驱离中共民间无人机侵扰。周四中午，一架中国无人机不甩我军驱赶，遭金门施予据点官兵开枪击毁坠海。 驻守部队示警驱离无效后，即行防卫射击予以击落。 官兵开枪首度击落无人机，警告中国再来就不客气，因为光是31号中共无人机就有3架侵扰我国领土。根据国防部统计，整个8月至少有11天27架次无人机来乱，总统下军令强硬作为。 中国军演后仍然以无人机侵扰等灰色地带的冲突手法，并且结合认知作战手段持续的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我们不会挑起争端，但不代表我们不会反制。 中共军机在侵扰台海中线，8月至今1个月超过400架次侵扰台海，大打消耗战。而国防部最新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更公布中共对台8种可能行动，其中灰色地带冲突包括中国透过无人机、海上民兵等以明眼军扰台，另外以假消息大打认知战。而8月初的围台军演对台加重威胁，联合海空封锁，切断台湾海上生命线，进一步占领台湾外离岛，对大台北实施斩首行动，更可能对台以联合火力打击全面进犯台湾。学者提醒，中共对台军事行动3关键，掌握制空、制海、制电磁权，我方需提前应应。 制海权的话，也就是以陆制海，从美国采购400枚的陆基的鱼叉飞弹。那制电磁权其实是全时段都在进行的。 王部评估，中国2027年对台具备精准打击实力，台湾则具备全球最紧密的飞弹防御火网，能即刻反制中共飞弹来袭，不主动挑衅也不避战。 我想请教一下林委员的徐工，今天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无人机打下来，这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其实刚刚我比较抓到的，他有一句话叫做依程序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军方这边这个左用无人机去骚扰，是他这个骚扰动作、嗯、你要说他去侦查征收你的资讯，他不用让你看到啦、嗯、好，那说他是他这个骚扰，那这种用一种灰色地带的骚扰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嗯、在前一天前几天总统定调之后，那他依照程序去做这个处理，我觉得是好事、哦、那你看中共马上就讲了，哦，我会跟怎么样跟你去要求在后来的处理，他们事实上就是一直这样子一直在制造冲突、嗯、那只是说这个制造冲突我觉得他们也在抓那个边缘，因为制造冲突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他们不会比较好啦、嗯、那至于我们国内就是说这个程序出来了，之前没有那个程序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应该怎么做嘛？因为我们不想要让其他国家认为我们在起一个争端嘛、嗯。但是我国已经出现这个程序，程序定义了，然后我做了一个这个警告之后我就把它打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做法， 是 对民众来说，哇，老实说这几天民众都在问啊、嗯、啊，你要不要打下来好、哦哦、啊，所以说程序出现了，那我们这样做处理。那但是我想未来就是说像这一类的这个东西它差点被操作成认知作战了、嗯、所以我们这种程序的建立要快、 okay、 然后接下来这种动作一定会越来越多，那现在是无人机，未来一定是海上嘛。 那方老师他还会再来吗？ 我认为他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动作他们会收敛，嗯，好、哦、那我觉得白天的话就不用用那个枪把它打下来了、嗯、我们只要举一个牌子，习近平只有小学程度，他就飞走了因为他会拍嘛，他不敢拍对啊，或者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 那么白了，你讲维尼啊， 啊好，维尼。 有网友建议说其实就在大胆岛或者是那些地方全部贴满维尼的照片，嗯，对，你要拍就拍维尼。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说好像我们反应很慢，嗯，啊、哦，甚至之前传出我们用石头丢了啊影片的、嗯，我认为这个是中国，我不觉得是民间人士，嗯，我觉得是他的军方， 对， 他是用民间的最成本最低的，所谓的啊像什么大疆无人机那种，嗯，反正你打下来我无所谓，但是他在测试我们的反应，嗯，然后他拿这个来拍影片来作为他认知作战，你看啊，台湾巨人只会丢石头啦，石器时代啦，台湾巨人不行啦，啊，那台湾只能投降啦。所以我觉得是让我们民众对我们的国军觉得失望绝望，那、嗯、最后干脆什么就投降主义嘛。 是， 所以我觉得他就达到目的。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很敏感？因为虽然他是在我们的领空，可是因为金马这个地区濒临中国，嗯，开第一枪，我必须要讲这个要跟美方做协调。嗯、所以为什么说30号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科比，他就讲说，他说中国用这种方式事实上是改变台海现状，嗯，美国不乐见。就是说中国想要建立一个新常态，就是我的无人机飞到台湾的上空， 美国赞成我们把它打下来， 对，美国赞同，嗯，所以同一天蔡英文才说我们要国防部及时反应， 是， 所以不是反应嘛，而说那这个东西很敏感，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擦枪走火、嗯、那对整个东亚形势影响很大、嗯、所以我觉得小英是非常谨慎，嗯，跟美方进行了紧密的互动的交流还有意见交换之后做了这个决定，而且台湾跟美国几乎同时， 好， 那从现在开始你只要敢进来我们就一下把它打下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去飞一飞并非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中国与台湾之间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胡锡进是说，如果这个台湾的军队用军事手段袭击中国无人机才是催化局势的狂妄行动啊。那我想请教一下任俊兄，既然他认为台湾是他的领土，啊，不如战机飞过来看看嘛？ 他不敢飞啦，啊、真的飞，你到中线那边，事实上我们的底线都很清楚。你知道过、哦，所以为什么你每次看那个图哦，只要战机只要一过中线，立刻就在同一个位置就折返，嗯、因为我们的战机那个位置的拦截点都在了。嗯，好、哦，那所以当然他的这个胡锡进或那些人的这个说法，他长期以来都是一贯的立场。嗯，当时裴洛西来的时候，胡锡进也说要把那个裴洛西的飞机打掉啊。 对。 那到最后裴洛西的飞机一落地，我问我大陆的朋友，他说一大堆人在网络上骂胡锡进，你知道吗、嗯？就是你在那胡说八道，人家现在都给你打脸了。嗯。所以我回来看今天这个无人机被击落的新闻，事实上它有几个特别之处啊、哦。过去我们看到那个影片，就像画面上面这个影片啊，大家会生气的时候，它都飞到你的头顶上，然后这样给你拍。可是你刚刚的那个新闻稿，它告诉你是什么？ 他说当我们的人看到他在进限制水域的时候，就按照程序然后最后把他给击落。 对， 你知道那差别是什么？第一个，什么叫做在进限制水域？就是你没有飞到我的领土的上空，我就先看到。第二个，为什么他要强调就是说他在进限制的水域？就是说你进入到我这里面，肉眼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开始采取反制措施。那代表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在前线的官兵，以前我们不敢讲说怎样，但最少在这个阶段里面，所有岗哨的人眼睛都盯着海面，都盯着我们的领空。 好，那另外呢，曹兴诚啊，今天说他捐十亿啊，然后他已经恢复啊，这个中华民国籍，那他啊捐十亿呢，是要训练30万个神射手，300万个黑熊勇士，同时啊，他今天啊也呛了中天啊，说他是匪台。来，我们来看一下， 拿到这个身份证，心里是很安慰的啊。那么，因为时间很赶，我还没有去申请护照，所以我现在是。一本护照都没有，没有任何其他国籍护照，我就是100%的台湾国民。 秀出中华民国身份证，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身上依旧穿着防弹背心，大动作举行国际记者会，脸上藏不住喜悦。 我觉得很兴奋啊，啊、哦，其实很高兴，所以以后，所有事情我们对台湾所做的事情，人家不会说你外来势力干预，对不对？ 回归中华民国国籍，不怕再被人说罪，再次重申死在台湾的决心。 回来台湾抵抗侵略啊！你不能说啊，我一点血不流，一点伤害也没有，我绝不会活着看到中共把台湾变成另外一个香港。 有香港的前车之鉴，加上中共围台军演，曹兴诚宣布两计划，要提升台湾民间防御能力。 3年内训练出300万积极协助区域防卫的民间勇士。另一个计划是尽速训练出30万名以上的民间神射手。 曹兴诚两个新计划共斥资10亿元，其中6亿要训练300万名民间黑熊勇士，另外4亿元也要训练30万名神射手来保乡卫国。就算中共真的发兵，台湾的民间力量也会死守捍卫国土。 啊，玉川兄，看了有真感动吗？ 这都真好啦哈，因为曹兴诚之前就是到中国投资嘛，后来新加坡的国籍哈、那现在回来台湾，然后贡献。哦、他的这个钱、那不管他要训练神射手， 他不止贡献钱，我干嘛也蛮做循环的呢？ 对， 做劲呢。 那他去训练30万的神射手，300万的黑熊勇士，这有点像民防组织啦哈、这个都很好哈、就是他也愿意拿回，就是说去申请回来台湾的身份证啊、这个都很值得肯定了哈、 今天呢、在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媒体提问。中天，他跟中天记者杠上了，他怒斥中天是极颠倒黑白、罪恶之大臣，呼吁大家不要看中天。中天记者有问他说：“曹兴诚先生啊，病毒跑来跑去，清零政策已经不可能。不过呢，前卫福部长陈时中抛清零政策，这是否你在质疑陈时中啊？啊，另外中共对台湾威胁日益，是否与小英总统抗中保台挑衅有关啊？”曹兴诚听完以后，直呼你的题目有陷阱。他说：“我不回答中天的问题，这是诽谤，还有脸站在这里吗？我都替你惭愧。”他批评中天是颠倒黑白、罪恶之大臣，中天不要再看，应该要严厉禁止小孩看中天。中天记者反问：“不能提问吗？现在是一言堂吗？”曹兴诚反呛说：“你们爱讲就去讲啊，你们就是造谣啊，你的问题就是陷阱啊，你当我是傻瓜啊。范老师听完有什么感受？ 啊，爽啊，爽了、我 觉得他还说你是不是匪台嘞、 我真的觉得在台湾敢跟中天这样呛虾的没几个啦。他曹兴诚不怕啊，要不然你要怎样？我不靠你吃饭啊！我觉得曹兴诚第一个，我觉得因为商人，我们 真的有胆呢、 有胆啊，有架子啊，直接跟你呛虾。我觉得以后中天不敢来采访曹兴诚，而且那些不只是匪台啦、匪报啊，也不敢去了啦，因为他会直接问你啊，你回答、你要问我，我立刻反问回去嘛，那你结果你哑口无言，谁丢脸啊？ 那中天的记者啊，因为 他都穿黄蛋背心，他到底有没有危险啊？ 不是，他要展现的就是一个决心哦。我认为他要塑造300万的这个黑熊勇士啊，嗯，他就是要学那个乌克兰的那个亚速营哦。亚速营是不是都是民兵？嗯，可是他的民兵的作战的实力是很强的哦。 对， 既然都是有兴趣的啊，平常玩什么生存游戏啊？哎，他觉得哦，有能够参加这个很光荣哎。嗯，以后我每个人都穿那个黑熊勇士的这个 mark。 是， 所以我觉得300万是很可怕的。我们目前的正规兵还不到20万。嗯嗯，那300万如果一个我们过去一个师说10000的话。300万就是300个师、欸，那个就是比我们现在的民防系统还要厉害。我不想这个对于我们民众的这个战对有战争的警觉。嗯，然后另外就是30万的射手，所以大家以后也不用去什么夜市啊打 BB 弹，嗯，就直接参加这个。 报名， 报名之后去夜市打更准，嗯，那个礼物拿更多。 是， 所以我觉得，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因为他是个商人，嗯，商人过去说无祖国， 对， 而且商人大部分在中国投资，嗯，都帮中国讲好话， 对。 这个是个商人出来骂中国，欸，嗯，他是点名中国这样直接开骂， 对， 因为他对中国没有生意嘛，嗯，所以他就展现出，而且他又没有党派，嗯，他超然嘛， 对， 再就是他是外省第二代，嗯，可是你看他对台湾的热爱，他说要死在台湾呢，啊，嗯，跟台湾共存亡啊， 对， 我觉得这三个特质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嗯，很多人就说啊你郭台铭你表态一下，哎，你要不要也捐一点啊，嗯，你七小都在台湾呢，啊，嗯，所以我觉得那就会逼很多的企业家，你们到底对台湾的热爱到什么程度？嗯，曹新成就立下了一个指标， 是， 他不是随便讲一讲，嗯，他真的想做，而且我的了解是，他所委托的单位也是由学界帮他规划，嗯，他们是真的要建构出一个民兵系统，啊， 是有计划有 计划的，而且他们还不止说，还有未来还有包含就是反制中共的宣传，嗯，反制中共的这个所谓的网络的这个侵害，嗯，他所以他这个钱是，他现在是说你拿计划案给我看，嗯，我觉得可行，我就投资， 是。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团体，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 proposal， 是 给他看。他不是说你要来要我就给你钱哦，嗯，他亲自看，而且他直接跟这些负责人会谈，跟他谈可行性与否，哦，然后他再决定钱要不要给你。 我有需要补充啊。 对，其实曹新成哈，他这个300万的黑熊勇士是非常多的啊，哦，嗯。现在台湾的这个常备的兵是21.5万，就是加军人的21.5万。那我们后备的哈，哦，这，嗯，不是指不管年龄的，只要有放在战力里面。231万而已啊，嗯，所以他这300万其实是非常多的，哦。我认为曹新成他这次回来哈，我觉得他是抛砖引玉啦， 啊，抛砖引玉， 因为10亿哈，大家会觉得很多哈，嗯，但你10亿把 他之前已经捐30亿了， 对，之前捐30亿，那这个计划10亿嘛，那10亿还有我们30万的平民射手，其实网络上有人帮他去换算，因为他要投4亿进去嘛，换算下来每个平民射手大概分到1330元而已。好，然后如果是黑熊勇士的话，他投6亿元下去，换算3年内每个人才拿200块。那我不是说不能再去看这个东西，因为他是要把这抛砖引玉进来，然后让大家去建立起一个军备常备的知识。那我也觉得啊，那当然他跟军方怎么配合，包含是不是把它变成所谓的我们。